为什么说能坚持吃海参，坚持吃10年、14年、15年，说明身体一定是有变化的。 那么请问这许莹，就是我们坚持吃海参和不坚持吃海参，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别？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前几天我们在那个10年以上的会员答心宴中，有一个大爷，应该是我记得是78岁，这是真事儿啊。然后我们主持人是一个小伙子，不到30。然后那个大爷说，我一口气儿做俯卧撑能做80个。 78岁做80个。 对，你也吓一跳，我听了也吓一跳。然后我们那主持人说，我不行啊，我自己我也就做20个俯卧撑。然后大爷直接上台了，一口气儿做了30个俯卧撑，现场。 真的呀？ 对，而且说那个肌肉特别结实，身体很棒。包括我们在那个会员答谢宴上的时候，70多岁去的都算年轻的，还有80多岁的，还有90多岁的。 我的天哪！ 你就会看到所有现场的人统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精神头特别好，就感觉整个人就提着劲儿的感觉。所以说，当你咱们岁数大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你比个房子，比个车子，比个票子，比个孩子。到老的时候你就比身体，比身子，身子好比啥都强。你想去旅游了，有钱了，有闲了，你想去旅游了，你想去给孩子带个孙子，但是你得有好身体。 真的听起来特别的羡慕。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每天都觉得困了吧唧的，就喝咖啡也不行，然后喝茶也不行，总之一上班就觉得没有精神， 亚健康的状态，精神压力也大。咱们都说前半生啊花健康去赚钱，后半生花钱买健康。其实咱们人平时自己尤其年轻的时候更应该保养， 是 咱们要一边跑一边加油。 对，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想要孩子，特别是这个年轻的准妈妈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有一些呢还没有怀上，总觉得好像身体欠点什么，总觉得好像缺了一把劲儿，这个时候吃海参也是很有必要的， 特别适合你。像我包括我身边接触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尤其我公司的员工，只要怀孕备孕的一定吃海参。我推荐大家有备孕计划的，你提前半年左右开始把海参给备上，然后天天吃海参，等到生完宝宝之后哺乳期的时候继续吃海参。你说家长给孩子留再多的钱吧，你要给他一个自己会赚钱的本事， 对， 但是你得前提是给他一个好身体。 是， 生宝宝出生就一次啊，所以一定要把好的给到他。 这好不容易孩子出生了，然后我发现现在的妈妈们还是就每天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身边有些新妈妈就会说，你看这个空气也不太好，这个水质也不太好，这我孩子以后成长过程当中得经过多少的考验呀，这个时候他的身体会不会一定要比之前我们要差很多。 对，现在确实是这样，所以孩子有的时候也是过分的溺爱，你不能说把孩子放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你总要让他接触外面，接触外界，所以说只能是在他自己身体素质上打一个好基础。提到孩子我又想到，你看就每年都中高考的时候，好多人就在那个孩子压力大呀买那个什么带激素的口服液， 对， 一喝完了之后是喝完当时精神，你回头一个个跟小胖墩似的， 哎，真的， 对吧？然后很难恢复，所以说你这时候你海参补上，首先 DHA 脑黄有，脑黄金海参有，然后精氨酸呢让它更精神，然后包括咱们那么多钙啊、铁啊、锌啊、硒啊、维生素啊，让你海参补到了。包括老年人说上年纪爱忘事儿的，很多老年人说啊，我出门了老忘门关没关、锁没锁、避没避火，这是轻的，严重的有一些儿女在眼前都不认识了。所以海参有 DHA 脑黄金，你像我奶奶98岁，吃海参吃10年了。我前两天回家，我奶奶跟我说，我山东老家的邻居叫啥名，我现在我都记得。 太厉害了呀！ 真的是啥都不忘，家里说谁买个菜回来，买啥了我得看看，什么事都得知道知道。 我的天，你看讲到这里，对家里老人也好， 对， 对自己也好，然后对下一代也好，可能有些朋友说很动心，那好，我就咬咬牙，最近这个工资还可以，我就去买个几组，买几组是 OK 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市场当中买到的是90头，也就是一个人大概一个多月的量。 90头，你天天吃能吃3个月呢。 3个月的量。 对，但是你才花多少钱？1380元。 对， 你合下来一个月算才400多块钱，真的是大家都支付得起的。 是的。 以前在我们小型店里啊，有阿姨过来买海参，说买完之后回去给你叔叔吃，给老伴儿吃。我说那您自己不吃吗？他说我身体好，我不用。其实我明白他是说不舍得，可着一个人吃。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就是让大家全民来吃海参。你像包括我们有朋友订购3组啊、4组的，你如果5310元专柜的价格，这90头，你要是买4组的话得花20000多。 对。 但是你今天在我们这1380，你订4组才花多少钱？才5200块钱。 就一组的钱。 对，所以说有钱。没钱的话咱得会过日子，咱能省则省，今天是有优惠有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它囤下来。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小秦的冷冻即食海参，一共是九袋，每袋是十根，然后每根呢是有30克，是一只大海参了，然后另外赠送给大家的是10袋沁州的黄小米，一共是1380块钱， 对。今天在专柜的话得要花到5-6千，我们今天1380，但是是限时限量的。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金秋购物季，9月1号至9月3号期间，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500元立减30元，满1000元立减60元，最高立减200元。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很高兴呢又和您在这个北京上空的电波当中相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这个振祥堂的张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经理您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今天呢我们和这个大家呀聊一聊这个中国的茶文化，聊一种特别的茶，就是花草茶。它又算茶的一种，但是呢又有这个很多茶不具有的功效或者说效果。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花草茶，其实呢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早的饮用历史了，比如说泡菊花、泡金银花、泡枸杞等等，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但是呢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去冲饮的时候，具有很多不一样的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会有更加显著明显的这种帮助，比起这个普通的清茶，比如说绿茶呀花茶来说呢，这个草本茶花草茶呢因为所用原料各异，所以呢搭配起来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这种效果。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接触这样的方子啊，或者说接触这样搭配起来的这个草本茶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我们就和这个张经理来聊聊振祥堂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健康花草茶组。说起这款花草茶呢，其实让我非常惊异的是它这个里面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这个蒲公英，比如说有这个菊花。那么张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他们各自的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在哪方面呢？ 啊，对，其实说到这咱们今天这款产品，我更习惯叫它叫草本茶。尤其是到了秋天，我们都有个词儿都知道叫秋燥，而且呢秋天是一个从夏天到冬天一个过度适应的那么一个季节。人体这个新陈代谢很容易出现紊乱和不稳定性，所以呢就会形成了很多我们说内火旺的情况。也因此刚才李红在说到咱们这个产品的时候，里边就提到有菊花、金银花，大家都熟知了。那还有很多呢，像我们里边还有决明子，很多这个中老年人都会习惯拿它单独来泡水喝。那还有呢就是我们里边还有甘草，很多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嗓子不舒服了，我拿点甘草喝喝。这个也是一个。那包括还有菊花、金银花、枸杞。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叫蒲公英。这可以说是一大宝贝了，尤其对女性来说，你看像很多女性朋友有些这种私密的健康的问题，那好多人就会说那你喝点这个蒲公英吧，每天都喝一点，包括我自己也是蒲公英的一个受益者。因此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搭配呢就是6味给大家做到的。 其实呢每单拿出一辆来说呢，它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都有好处的。 是。 但是呢这个平常我们比如说有单泡枸杞的，单泡决明子的，有像我这样就比如说嗓子不太好，或者说这个男性啊容易这个吃肉啊什么的，喝酒什么的，这个泡点金银花什么的。但是给他们组合起来，他们的效果可能不是1+1=2这么简单，可能1+1=3=4的这样一个放大性的对于我们身体的一个好处。 对，你说的对。因为说到上火啊，其实它分实火和虚火。你看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我最近吃辣吃多了，工作忙我喝水喝少了，那这一上来的火呢那叫实火。你可能喝点水呀、泡点菊花茶啊那也能下去。但是很多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他常年呢正气 不足，所以呢身体啊就这个火气就比较旺盛。嗯，像我们烧水一样，你这个火一直在那烧着，那这个水蒸气就一直在蒸发，锅里的水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自然而然反反复复的这个上火问题就会困扰中老年人。 确实是这样的，其实相比于年轻人来说啊，我们的中老年人呢，他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是自然现象嘛，就是很多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器官的它的适应能力啊，包括这个恢复能力呢，在一点一点下降， 对， 那么靠我们自己身体去进行自我的调整，其实它这个能力是不足的。 没错， 这个时候呢借用什么，借用这个一些其他的吃的可能起不到那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借用我们老祖宗的这样一个智慧了，在大自然当中找到这个自然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决明子、枸杞，都是生长于大自然的万物，但是呢能够组合在一起，对于我们身体呢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没错，其实刚才说到我们这个产品里头这几种方子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自己可以去药店去买来自己来搭配，但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搭配，因为我们在中国很多的一些这种方面呢，比如说膏方，比如说这种方剂，它在搭配的时候都讲究君臣佐使的。那什么叫君臣佐使呢？如果想完成一件事儿，你不能说是自己单枪匹马去做了。 是。 那就像很多人说菊花金银花我单独喝了，为什么没有这个败火的好处？那就是因为它太单枪匹马了。 哎。 那要共同的协同帮助，有分工才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那么这个分工是谁来安排呢？这个比例是谁来搭配呢？其实就是需要振祥堂这样有经验的企业，有经验的品牌来帮我们做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平常说的就是说花钱买这些东西呢，是都能买到，但是花钱买不到的是前人的一些经验。 对，那说到这个经验的话就非常重要了，因为现在咱们中国这些文化博大精深，它里边的配比，你看这六味成分，其中有一味量多了量少了，它一改变它的这个功用就不同了。 是的。 所以还有一点，或这个草本茶呢很注重口感，如果你哪个量多哪个量少了，这个、口感也不一样了。 对，有了发苦啊发涩啊，其实不适于日常的饮用。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振祥堂的健康花草茶草本茶呢，其实它在口感上是非常好的，入嘴以后呢没有那些就是药的味道啊，其实它的味道是比较清凉的。 对，而且你喝完之后啊明显的回甘，那嘴里这个以前的时候你感觉嘴里这个比较黏或者口干的时候，它有很好的这个解渴的这么好处。而且很多朋友你会发现啊，你说那我自己买这六个成分自己泡水喝，那你这泡水泡完了之后你这一杯子水也喝不进去了，因为它里边有沉底儿的，有浮着的，还有在中间盘旋着的。你说你喝到嘴里，万一你喝的时候小心翼翼喝到嘴里了，你是吐出来呢还是咽下去呢？ 再说 是吧， 您这个比例搭配不好。 没错。 其实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这款这个振祥堂的健康的草本茶，也给大家介绍了中国草本茶的这么一个发展历史，它里边的文化的价值。说了这么多了，很多人呢都非常心动了。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张经理？ 刚才我提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是成袋泡茶的形式，用的是进口尼龙的这种食品级的包料，这个它和我们平时用那个四角的纸浆包呢和不一样，因为它是纸浆包的这个四倍的容量，大概是这个样子。 它更货真价实。 没错，所以你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在手里边就感觉是分量非常的足。 另外，这个袋儿我看起来非常好，因为它这个透水性呢很比较好。 对。 饮用的时候呢，因为它有一个耐高温的这么一个特性，所以说饮起来起码是比较放心的， 对， 因为安全性有保障。 对，而且你还方便随时这么冲泡就可以了，不用再担心这些配料在里边水里边来回的这个旋转啊舞蹈啊。那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组合方面呢，像我们一盒里边有20包这样的袋泡茶草本茶，那我们首先呢在市面上如果一盒的话呢是98块钱， 98块钱。 对，如果说要买3盒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拿的价格是299元。 299元。 对，你在市面上只能买到3盒， 这一个市场价。 对，但是我们一开始也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第一次登陆到北广生活时间，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优惠， 买3盒送3盒。 所以这个组合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5折的价格优惠了。 5折的价格优惠，市面上299块钱只能买到3盒的每盒20包一袋的这个振祥堂的健康的草本茶，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能够买到6盒。哎，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没错。 但是啊张经理，我发现呢咱们介绍了这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草本茶怎么好，但是呢只是有单一品种，我还是不太甘心，你们这个厂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品种能给我们尝试一下？ 要尝试一下、嗯、你说是卖给你们还是送给你们？ 送给我们，当然是送给我们。 送的呀，送的话那你这就是比较强人所难了、哎、这之前没说的啊。 哎，这上节目了，你都到我节目里边强买强卖，这是正常的啊。 那这样吧，就是我现在自己也在喝一款茶，就是我们镇香堂产的芡实青青茶。 芡实青青茶， 哎，对，这款茶呢我们主打的就是这个诗，因为现在啊、嗯、很多人都说我是十人九诗， 嗯嗯， 所以呢这款茶就很好的解决了诗和这个脾胃的问题。里面呢有这个茯苓啊、赤小豆啊、甘草啊、荷叶、山楂、薄荷、大麦等等， 嗯， 那这些成分呢都非常的有益，没有任何添加。市面上呢也是一盒20包，98块钱一盒、嗯、那今天我这样吧，作为新品登录，我直接送大家两盒。 送大家两盒， 对， 可以。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来自于镇祥堂的健康的花草茶的组合，其中包括6盒的蒲公英的菊花枸杞茶，还包括今天我跟这个张经理要过来的啊，2盒芡实青青茶。在市面上呢这整个的这么一个大组合可能要将近1000块钱了， 是， 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只需要299元您就可以全部拿走，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提醒大家，我们的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您拿到了这8盒茶以后是可以打开包装看的，满意了您再付款，不满意您可以随时退回，所以放心购吧。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起这个草本茶、花草茶，它其实里边的讲究真的是特别多。 对， 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去买这个菊花茶泡水、 嗯、 比如说去买这个金银花去泡水、 嗯、 一方面是比如说金银花就有这种苦涩的感觉，我特别喜欢金银花的这个对于我身体的帮助，对于我嗓子的帮助啊， 嗯， 但是这个味道我实在是不喜欢。另外一点呢就是把它们搭配起来，我们又不知道哪种和哪种搭配能够对于我们身体起到一种提升的效果， 是， 那么哪种搭配起来呢可以事半功倍、 嗯、 其实今天镇祥堂的这款草本茶呢就是为我们解决了日常的这样的困难。 没错，而且这个配方呢来说它是一个传习下来的。 是的， 因为镇祥堂是在哪里呢？是在亳州、 嗯、 很多人可能对亳州不熟悉，但是我一说华佗大家都知道、 哎、 这是华佗的故里、 啊、 所以在当地啊受到华佗的影响，他们当地这些文化呀非常的浓郁、 嗯、 所以呢镇祥堂也流传下来很多这种草本茶的配方、 嗯、 尤其是他家现在是专攻草本茶，非常的专业，在行业里边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 嗯、所以说人家专人做专事儿、嗯、另外这个方子真的是无价的。 没错， 怎么去搭配这个各种各样的食材， 嗯， 怎么样去搭配它的比例、嗯、这个真的是我们老百姓特别难得去知道的。 对、 嗯、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但是你总是反反复复的上火，那就是生活的困扰了、 哎、 你比如说平时你是动不动的嗓子疼， 嗯， 动不动的牙疼， 嗯， 动不动的嘴里口干口苦有口气，你说人别人嫌不嫌弃你？ 我觉得这一点啊、嗯、其实对于之前我们之前的人来说啊还好，但是呢、啊、就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 对， 每天大鱼大肉这是免不了的。 对， 另外呢就是少运动、 嗯、 而且呢比如说像这个前日子夏天特热的时候， 嗯， 天天开空调，室外一冷一热的这样一个交替，其实都违背了自然规律，那么怎么办呢？只能应用了这个老祖先的这么一个先进的智慧啊， 嗯， 来帮助我们现在的身体呢去恢复一些正常的状态。 没错， 这么多困扰呢怎么解决呢？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一个又具性价比的同时又有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购买我们的镇祥堂的健康花草茶的组合，它其中包含的6盒的蒲公英的菊花枸杞茶，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还额外的给您加赠了2盒芡实青青茶，一共8盒茶，在市面上呢要将近达到1000块钱的，几百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只需要299元，您就可以拿走这8盒茶，能够喝很长很长的时间呢，非常实惠的一个组合。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总结一下，首先它是一个复方性的特点，就是我们虽然在生活当中呢有泡这个枸杞的，有泡金银花的，有泡各种这个材料的， 但是今天的这款草本茶不一样，是把它们组合起来，因为有这个人家的方子，能够起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大于三的这么一个效果，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点，它的安全性，就是它采用的是一个尼龙的一个， 对，它是食品级的尼龙包装，这个是三角包，它的容量呢是普通四角纸浆包的这个四倍左右。 要不说人家这个企业实在呢，就是真正的把货真价实的这个原料给您放到这个， 对，真材实料， 而且特别耐泡，泡三四次都没有什么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便捷性，它每一个小包都是独立的包装，您可以放在兜里呀，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呢，可以随身带一包，特别的方便。这款茶呢，一共8盒，299元的价格，您去任何渠道去找，没有这样的低价。 是的， 赶快拿起您手中的电话吧，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昨天下班啊，在小区门口看到一家美容院做宣传，9块9体验脸部美容一次，肩颈护理一次。诶，我说你们这样一点都不赚钱啊。他说是不赚钱，就是为了做口碑，我们小门面希望啊给一次机会去感受一下，以后呢可以成为回头客。 说得很诚恳呀。 对啊，但是呢效果甚微。后来我就想想啊，现在大家消费已经不仅仅是限制于实惠这个字眼了，我们的理性呢会趋势去看本质，你用的什么材料、什么仪器、什么手法，对吧？甚至呢，更多时候我们要看看是不是大品牌有保障。 是的啊，这还是用在脸上的。要是谈到吃在肚子里的，大家更是小心翼翼。我们想要吃到无毒无害的农民家自己长的瓜果蔬菜， 是 大棚里催熟长大的，现在都不吃香了。就像西红柿啊，吃不出西红柿的味道。 对， 所以啊，去菜场你看，专挑叶子有虫眼的，专挑黑猪肉，专挑歪瓜裂枣，因为好吃，因为安全， 一点没错啊。就像我们最近给大家推荐的鲜芋仙海参也是好评无数，有听众就说了，野生海参就是不一样鲜。还有听众说啊，自己经常感觉力不从心，昏昏沉沉的，一周吃3回完全没负担。 对啊，用食物养出好身体，女士们光洁水嫩的肌肤，满满的胶原蛋白，男士们充沛的体力，强健的体魄。海参是美味海鲜，更是高营养的滋补佳品，它被称作是海中的软黄金。海参当中富含的精氨酸、赖氨酸、谷氨酸、各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海参软骨素，营养价值非常的全面。 是的，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挑选到的这款鲜芋仙的海参呢，就是产自全球3大海参优生地之一的地中海海域，来自于深海纯净无污染的海底，是名副其实的纯进口、纯野生，个顶个都是成年体的优质淡干海参。 对， 这一盒呢当中有40到50头，品相好，肉质紧实，软糯 Q 弹。盒子上的明码标价是1999一盒。那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699，成功订购还要再送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24小时轻松泡发海参。 订购成功啊，全部是免费送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最近订购的热潮当中，有一部分家长朋友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再加上秋天将至，家长们自然不会错过进补的大好时节。 是， 海参是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食材，并且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以及粘多糖、硫酸软骨素、海参皂带、多肽及多种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等。 是的，而且孩子是家长的眼中宝，海参当中富含的低 DHA 呢是抑制健脑的成分，改善精神状态，更加集中，更加充沛。那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不知道您算过没有，699块钱一盒40到50头的海参，这一头啊就是只要15块钱，十几块钱就可以吃到进口野生一级品的海参，大家千万不要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3612的朋友说啊，我是听说今年夏天辽宁一直都是40几度的，可这和海参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这一听啊就是不常吃海参的朋友，没关系，和您解释一下，海参呢是一种不怕凉但是怕热的海底生物，所以呢它会选择夏季来休眠。但是因为今年夏季气温过高，新闻说啊，辽宁大连的很多养殖海参损失很大，海边或者池塘边随处可以看到漂浮着的化皮死海参，可见呢今年的秋参一定会受到影响，而价格上涨则是直接的表现形式。 那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今天要花699元就能订购到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4007106108。手机尾号1544的朋友说啊，我吃这个鲜芋仙海参已经快2年了，家里光是焖烧杯已经有4个。你别说，这焖烧杯还真不错啊，除了泡发海参之外，还能煮个粥焖个面什么的，特别方便。 是的啊，好多朋友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都会反映说这个焖烧杯特别好使，家里面能够有3、4个焖烧杯轮流泡发海参，根本就不需要冷藏库储存海参，用开水把淡干海参煮沸之后呢直接倒入焖烧杯当中，想吃 Q 弹劲道的一天一夜就好了，你要想吃好嚼入味的多焖个2天，想吃什么样口感的海参完全由您自己来掌控。关键是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咱们是单盒就送699块钱，订购一盒野生海参就免费送大家298元的海参专业焖烧杯，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担心秋参涨价的朋友可以选择鲜芋仙的野生海参，担心海参品质的朋友可以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一级品淡干海参，担心不会泡发海参的朋友可以免费获得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焖烧杯。总之您所担心的问题，今天拨打4007106108一步到位全部解决。所以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过呢我们也需要提醒各位的是，由于海参今年的产量受到影响，很有可能啊今年秋参的价格会一路上涨，而下一批的鲜芋仙的定价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所变动，因为毕竟是需求决定市场，所以如果我是各位的话呢，我想啊今天囤货是最好的机会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啊，下半年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各种的节假日都是扎堆而来，不提前准备一些高档的海参礼盒，难道真的要等到涨价后再去订购吗？ 是啊， 现在挣钱都不容易，日子还是得聪明的过。好了，最后的一分钟，4007106108 4007106108，不要1999，只要699块钱，给您订购到的是鲜芋仙野生地中海一级品海参，再送您价值298元海参专业泡发杯，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 的温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所引起的这个中风。其实呢糖尿病的病人呢，生活上还有心理上还有运动啊吃东西上方方面面都得注意，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一个内分泌性疾病、代谢性疾病、慢性长期的疾病，而且呢时间长了以后呢，慢性的并发症啊和急性的并发症对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的生命以及健康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这个前头给大家讲了，糖尿病病人的合并症第一大的就是大血管的合并症，因为糖尿病代谢紊乱，血糖升高，血脂代谢也紊乱，那么就引起了这个血糖升高，长期血糖升高的过程中就使得动脉硬化提早发生，这个高脂血症提早发生，然后胰岛素抵抗提前发生，所以对于脑动脉硬化这个进程就会更加的快，而且更加的发生的早，结果呢就更加差一点。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加，糖尿病病人的发病率也正在60岁以后越来越多，大概占了发病人数总数的 60% 以上，多一半了。所以在这个中风这个问题上啊，除了这个糖尿病本身要把血糖控制好以外，另外在生活上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也是直接引起脑血管病的原因。这样呢就使糖尿病病人发生脑中风，特别是缺血性中风的机会啊会更多一些。我们那个上次已经讲了，就是这吸烟呢它可以导致这个动脉硬化进程，可以让机体缺氧，可以让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另外让身体整个情况是缺氧。今天给大家介绍呢主要是酒。我们中国人经常讲啊，烟酒不分家。酒跟中风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我们知道酒的主要成分呢是酒精，就我们说的化学就叫乙醇。它是一种对人体各种细胞各种组织细胞都有损害的有毒物质，能够损害大脑细胞，麻痹大脑皮层，使得人的智力减退，胆固醇增加，促进动脉硬化。长期嗜酒的人，特别是是喝这个高浓度的酒，而且喝的量比较大，又时间比较长，几乎天天喝，就使得人的这个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增加。我们知道交感神经是什么，让心跳加快，让血压升高的这样的一种激素。大量饮酒以后呢，早期它是出现这个交感神经进行兴奋，以后呢就可以衰退，就可以休克，血压低啊，皮肤冷啊，白面色苍白啊，然后呢酒后所发生的血管收缩功能障碍，血压下降，脑供血不足，就导致了脑梗。慢性酒精中毒的人呢，由于动脉硬化，脑细胞的损害，常常就很早的就发现了智力的衰退，严重的可以成为痴呆的一个原因。 在中风中的病人中，长期饮酒者一般是这个老人的二三倍。酒精到了脑血管由诱发脑血管病的病因中，它占第七位。有人就研究了，说你每天喝3易拉罐的啤酒，比不喝啤酒的人，他发生脑血管的危险性要提高3倍。所以这个酒精啊，虽然它不像烟，就是一无是处，但是呢，一定不能这个喝得特别多。我也经常给大家介绍过啊，其实这个啤酒啊，最多你就喝1易拉罐一天，不能多，要多了以后就对我们身体有影响了。目前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如果你要是少喝一点低浓度优质的酒，它可以提神呐、助消化呀、御寒呐、活血通脉呀、然后活血化瘀呀等等。但是呢，如果你是嗜酒，就是嗜酒成性，所谓的那个老要喝不喝就不行的，它的对我们身体的害处啊是非常大的。刚才已经说了这些，特别是对脑细胞，那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人就有这样的报告啊，说酒量大，每日饮酒比一般平常人发生脑血管病的人要多1倍多。然后那个也有这国家研究就报道啊，每天要喝3听，那个一听酒啊是375个毫升。就喝这个啤酒的人，比不滴酒不沾的人，他脑血管发生的危险性要大3倍。哎，这还说的是酒精浓度非常低的啤酒。那你要是白酒的话就更不行了，比如有一些人含这个吃这个酒精量含量很高的烈性酒，酒精的浓度啊在60%以上，尤其在空腹的时候饮酒，就容易引起这个胃肠道对它吸收的非常快，引起中枢神经的兴奋或者是抑制，就表现呢一个是头脑呢昏胀，再有一个是话多语无伦次或者步履蹒跚，在由于呢交感神经兴奋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但是血管破裂使得血管破裂就发生了脑出血。酒精还可以引起强烈的血管反应，先是这个脸色潮红扩张，而后呢就血管收缩和舒张就发生了障碍，出现我们前头提到的脸色苍白啊，皮肤寒冷啊，就是冰冷啊，血压下降，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供血不足。所以酒精是可以诱发中风的，要避免一次或者经常用烈性酒，或者用的量比较大，这样都对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有坏处的。现在这个喝啤酒的人非常多，另外我在外头就餐时候发现很多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喝啤酒都是几瓶几瓶的在喝。其实呢，喝啤酒多了以后，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虽然人们说呢，这个啤酒呢是液体面包，其实这么说是指着它的热量，因为这个啤酒的热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它这个每公升里头啊还能够产生多少呢？能够产生1673.6和3300多的千焦的热量，这种热量就足以使你肥胖了。所以喝这个酒的人呢，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经常用啤酒的那个国家的人员就研究说，这个证实了饮用啤酒以后身体消耗脂肪的速度比不喝啤酒消耗脂肪的速度要慢得多得多。没有被消耗的脂肪呢，大部分都储存在腹部和大腿，所以造成了这个肥胖，不仅仅是因为啤酒中的热量，刚才给大家讲了非常高的热量，而且呢酒精里啊还有没办法，经常这个饮多了啤酒以后，就使着身体没有办法正常处理食物中的脂肪，就是啤酒多了以后，它影响你这个对于脂肪摄入以后的分解和排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损伤心肌，经常喝大量啤酒的人对心脏是有损害的，心肌中出现脂肪细胞，使着心脏的体积增大，然后心腔扩大，心腔的壁变厚，心脏的收缩力减弱，所以呢，喝啤酒的人每次就摄入了过多的水，血容量增加，这心脏负荷也加重，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心脏的就有病了啊，从心肌、心壁一直到心腔都有很大的变化。再有就是你喝啤酒以后，因为啤酒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 如果喝的过多了以后啊，胃中的二氧化碳的张力就提高了，使原来你比如你有溃疡病可以引起穿孔，还有啤酒可以阻止和减少胃黏膜合成前列素液，就使得胃酸对于胃黏膜的刺激增强，对于萎缩性胃炎的人呢威胁更大。还有就是啤酒容易引起中风。有一项这个关于中风和饮酒的研究啊，就说明了，就是每天前头已经给大家提过了，你每天如果喝一听370毫升的酒，然后呢你这个跟不饮酒的人你的发病率啊就要高50%。所以这些呢还有啊，它可以引起痛风，因为这个啤酒里啊主要是大量的嘌呤，它可以导致啊痛风性的关节炎、关节畸形，或者是肾结石，或者肾功能衰退，还有就是容易引起细胞突变的病啊增加。因为这个啤酒的纯度不断提高，它内这个啤酒内的污染物和致细胞突变的物质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有一定的污染物存在，例如啤酒中的亚硝酸胺，它含量比其他的饮料要高得多得多，过度的饮了以后就可以使这个亚硝酸胺会在我们体内大量的聚集，然后就发现细胞突变的危险性。所以就是喝啤酒不管哪种酒你都得适量少量，而且呢不要经常的酒喝酒喝大量的饮酗酒，那就更不行了。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呢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知道灵芝啊是非常久的，那灵芝也是这个我们国家也是灵芝的这个祖先，最早就用于把这个灵芝用在临床，而且我们是最早的在世界范围内啊，就90年代就人工合成了人工种植了灵芝，而且就用了临床。那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又把它纳入了法定的中药。所以灵芝呢它跟其他的这个菌类的物质是不同的，它是药用的，而且药食同源。因此呢对于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在预防上，因为现在研究10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不管是营养成分，不管是药理活性、生物活性强的成分都非常的多，而且现在实践已经证明了，西药学证明了灵芝的药用价值，这样呢它就对我们人喝了以后呢就有非常好的作用。而灵芝主要起作用呢，它不是对哪种病或哪个器官，而是整体对我们身体的调整。你比如它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所稳定的网络，让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它们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同时能够都使它们器官之间的协调作用非常平衡，然后让人呢达到一个动态的稳定的平衡状态，而使我们得到健康。所以在两三千年前呢，神农本草最早早一本这个药学书籍就把它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呢在经常用的过程中总结出经常用灵芝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到李时珍时期啊就知道了这个灵芝呢补益五脏之虚，但现在的医学中医药学的研究呢就总结了灵芝的4大的功效，说它清血退火消炎补养，就是养生的养。利用现在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现在的一些先进的科学仪器测定啊，灵芝它所不管它是子实体还是它的生成之前的菌丝体，也是它的种子孢子，含有的化学成分是非常非常复杂的，10大类150多种，你想你就念它都得念很长的时间。而且呢它有一些成分是药理活性非常全面，而且呢对我们身体用了以后有非常好的双向调整的作用。你比如灵芝多糖，水溶性的高分子，它是灵芝的主要成分。这个灵芝多糖呢它能够抗氧化，现在我们这个保健经常说抗氧化，抗氧化其实就是去除身体里的自由基，特别是让脂质类的这个形成的这个腐败的自由基能够很快的消除。再有就是呢它可以啊促使我们的胰岛的 B 细胞它损伤以后它可以主动的修复它， 这样呢让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够的胰岛素，这样来抑制我们身体的胰岛素抵抗，还有就是预防并发症，慢性并发症的发生。所以灵芝呢在用了以后，不但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生理功能的增加，而使我们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提高，而使血糖稳定在正常水平。所以对糖尿病病人啊所引起的因为代谢因为血糖高而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就能够得到一定的改善。再有就是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它是呢可以降胆固醇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可以稳定血压，因为它能使外周血管的阻力占 42%、就是引起高血压，它可以使血管紧张素总酸酶的活性下降，而使外周血管这个紧张状态放松，这样就使得大中小血管它的血压都维持在正常水平。这对于预防脑血管病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再有就是呢还有腺苷腺苷类的衍生物啊锗元素啊，这些都可以促进改善我们身体的缺氧状况。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